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这北京的天儿一刮风透亮， 对吧？而且突然发现这天是亮的越来越早，不对，黑的越来越晚了，天长了。 你要是做早间节目，你说你亮的越来越早，你听着还顺当点儿。 就那个意思，大家都懂我说什么的。 反正透过这天儿，要是能出去玩去最好了哈。这有的时候能放假出去走走挺好。但是与此同时，你比如说这点路上算是晚高峰， 对， 哪儿走好走，哪儿容易堵车，这也是一个很多人头疼的事情。 哎呀，这雾霾天就开始盼天晴，这天晴了之后开始盼着什么时候不堵车。 嗨，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很多司机都遇见过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你开着开着车突然之间就堵车了，你就一点点往前蹭，耐着性子往前蹭，好不容易蹭过去发现没发生事故呀。 啊，那怎么能堵呢？ 对，没什么其他特殊情况，他怎么就堵了呢？ 肯定是有人开车呀，在前面他不专心 啊， 他边开车边玩手机，然后就看他压车吧，一压能压好几十米。 他就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听大城小事然后不专心吗？ 不是，听大城小事不影响手脚的配合，打电话可就不一样了。 那是吗？ 嗯， 反正这个有交警说这种现象叫做幽灵堵车。 哎呦，开始悬疑恐怖小说是吗？ 这不是上午9:50，记者是在东单交通大队指挥中心那个大屏幕上看见，建国门桥区桥北由东向南盘桥进主路的地方，车辆行驶相对比较慢，外侧车道呢行驶速度有影响。让人不解的是什么呀？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啊，在这段单向四车道的路段最内侧车道居然也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现象，而前方路段并没有任何情况，没堵车，没剐蹭。理论上说，以这种道路情况，进主路车辆不会影响到内侧车道的行驶。有一位警官叫李颖军，人家指着大屏幕跟记者说，你看内侧车道上车辆前后间距至少有50米，行驶速度应该是更快才对。 对呀， 啊，顺着那车流往前捋哈，有一辆黑色小轿车明显拖后腿啊， 嗯， 他和前车出现了近百米的断档。 你看看，问题出在他身上了， 啊，就是他在龟速前行，这就是该快的时候反而慢行造成的。李警官说了，说这种该快不快哈，啊，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刚才像王哥同志提出的打手机呀， 嗯， 到了路口找路啊这些司机身上。 一看就是不专心， 啊， 或者这心思他不在手脚那配合上， 啊，对吧？一辆车两辆车出现了这样慢的情况，就可能在短时间内严重影响道路的通行效率。到了中午，也不能算是中午，上午吧，10:45，记者在银河 SOHO 前面过街天桥上面也观察了一下，二环朝阳门这个桥南向北方向行驶比较畅通，车速呢能够达到每小时40公里。突然之间， 嗯， 一辆白色的 SUV 从内侧车道猛打轮进入中间车道。 干嘛呀？ 反正那是并线着急呗。中间车道正常行驶的小轿车，那吓一跳啊，猝不及防一脚刹车，两辆车几乎是前后啊停在那儿了。还好没发生一些追尾现象啊，这个及时减速。但是就这一脚刹车这个动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原本非常顺畅的车道开始出现排队现象。 他们一脚刹车， 啊， 后边其他都得几脚刹车呀。 是啊，中间车道一些后车不明原因啊，看到其他车速比自己快纷纷并线，进而又影响了内侧和外侧车道的这个通行速度。你说大家一看这儿不灵了，赶紧往外掰吧。 过了三四分钟，这个路段这才恢复畅通的状态。 你看，就因为他一个人 一脚刹车，后边就开始堵。东单交通大队的队长郭铁刚总结了一下影响道路交通的一些隐患啊，说这个道路行驶不怕慢就怕站，你包括一些像什么急停猛拐、随意并线、强行这个强插强超、乱停乱放、机动车非机动车互相干扰，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如果能保持相对匀速的这个状态行驶，进入路口你提前观察，该让行让行，对吧？该让你不该往前跑就别往前跑、就能够避免出现刚才提到那个幽灵堵车的现象。 你说我是一急脾气哈、有的时候呀真是堵车了我也就没脾气了，但是最怕的就是、明明道路很畅通，偏偏是前面有些个人他不给力呀、我要是看见这个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如果一旦给了我超车的机会，我一定特别想扒望脑袋看看这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然后你是不是也会摇下窗户把你刚才说那话再说一遍？ 不没这闲时间、看完他一眼之后我赶紧我得追上前面的车，不能因为我在耽误我后边的车，是不是？ 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由于一些不良习惯造成这个道路拥堵，这些拥堵可能更应该受到我们的这些愤怒和应该不满。 当然了，这个咱们就管好自己啊，知道那样做不地道不合适，咱自己不那么做就可以了、是吧？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什么呢？ 说明 不怕慢就怕站。 行 啊， 行。 这个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突然之间停止的事情？你比如刚才说那个急脚刹车啊、有些事情是这样，我们一旦停了再想起步就比较难。 哎呀，不怕慢就怕站、 对吧？ 我们上节目也是这样、尤其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反复安全教育，就是说呀，这节目播出要安全，千万不能空播，不能不出声。当时就特别害怕，万一我们这两下系统操作不灵，或者话没递上，出现了空播，可怎么办呢？当时年纪小，也包括现在年纪也小啊，有的时候就特别紧张。 真的吗？ 哎，就语速就越来越快，就往上电话。后来才发现，就给自己都吓坏了，就生怕啊，两个嘉宾或者两个主持人搭档之间出现那么一秒的空差的时候，都觉得我这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去了。 你说这个吧，大部分的听众是不理解的。 不是，但是大家能听出来，最怕长时间的沉默， 是吧？ 啊， 这个我认为不怕慢就怕站的事儿呢，是学习。 学习。 你比如说，我初中，我小学开始学英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阿波斯的阿波哥。 能学24个字母。 14个。 反正一直学，后来就发现一上班坏了，不学了。那天哎呦跟人家想说几句话，那个叫费劲呐。 这学那点那个阿波斯德俄夫哥都还给英语老师了。 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就是贵在坚持。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不怕慢就怕站啊，和贵在坚持的话题。生活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放弃的一些爱好兴趣，包括一些经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到了年底啊，各种各样的什么账单啊、盘点啊，开始层出不穷了。 对对对。 微信团队啊，最近发布了2015年微信朋友圈年度谣言和年度十大健康类谣言的排行榜。连续好多年都上榜的那个小龙虾以尸体为食物的谣言，反正再次榜上有名。 透露个秘密。 哎。 这个王哥就好吃小龙虾。 哎呦，那我简直就是太爱吃小龙虾， 是吧？ 仅排在火锅之后啊。 你要是照着他这个说法，你睡得着觉吗？ 不是，每回有人跟我说，你怎么还吃小龙虾？那是多脏啊！他吃食物，吃那些吃泥，吃什么衣服？我说那都是谣言，一看就不听我们大城小事。 你看吧， 人家说了，这谣言当中还不仅仅有小龙虾这谣言，还有别的，比方说啊，打那个隐翅虫，您打了虫子，您会致命。说倒输入银行卡的密码，这个会自动报警。包括像什么儿童牛奶饮料含肉毒杆菌，可以导致白血病。像什么微信绑定银行卡会导致您倾家荡产。还有大连的吴某某走失，家长愿意卖房酬谢。还有望远镜射针伤人摘器官，以及沐浴乳当中的帕拉苯这个成分啊会致癌。还有长期喝豆浆会导致乳腺癌，以及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这十大谣言最终上了榜。 你别说这些，我好像都看过， 一听都挺玄乎的。 是是是是， 不少谣言呢，其实都是陈年往事，都不新鲜了。 就是去年说，今年还说。 那不仅去年，前年、大前年，你一翻翻都有。比方说啊，盗输银行卡密码报警为例，这个谣言从2011年开始就在网上流传了。由于最近几年呢，网络电信诈骗的案件数量上升， 很多网友就为了避免财产损失想出了很多小妙招，也有很多谣言在微博和微信上流传，这个就属于其中一条。其实啊，那只是个凭空想象，没有任何依据。 嗯， 而像牛奶能治病这一条，这个导致生病啊，说能够在谣言的排名健康榜上能排到第一名，剩下那九条就是啊，这说的是健康方面。小龙虾是一种处理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来不吃。WiFi 辐射损害健康，植物油做饭能致癌，吃猪血鸭血能清除体内的霾 啊， 猪肉里长钩虫，高温杀不死。地暖有辐射会治病，又是导致生病啊。 嗯， 蒸锅水容易致癌。 嗯， 用含氯的自来水蒸煮东西会致癌。 嗯， 喝麦苗汁能治疗癌症。 可这个致癌俩字啊，一个是治疗癌症， 嗯， 一个是导致癌症。 对， 这怎么都那么多呀？ 就专挑那种能戳人心窝子的词儿啊，像什么治病啊、致癌呀、致命、致死、有毒，不要再吃，就成为了健康类谣言标题当中最常用的五个字眼儿。 常听健康北京版事儿、嗯。 其实小龙虾一开始说他特别委屈 啊， 关于小龙虾的谣言从春天说到冬天啊。 对，这个给你个机会，你也是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 人家小龙虾也没给我这授权就成为人家的发言人了，是吧？其实啊，小龙虾呢，它属于淡水虾。它摄入的重金属啊，大部分都被转移到它的外壳上。 嗯， 随着不断的生长和一次一次的脱壳，这些重金属毒素会被移出体外。所以啊，吃小龙虾当中啊，这小龙虾的重金属未必会超标。 嗯， 另外呢，像小龙虾呀，其实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食材。欧洲市场上90%的小龙虾都是来自于中国，所以那谣言当中说外国人不吃啊，也没有任何依据。 你看看， 而且像 WiFi 辐射损害健康的谣言，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它和任何健康问题是相关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谣言每年都会总结，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圈都在轻松一点就转发了。其实有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承担了一个传播谣言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不靠谱的事儿，您也别着急转发，刷一些存在感呢，还不如踏踏实实说两句我们知道您今晚吃什么好，是吧？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谣言就是那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嗯， 一说之后所有的谣言都变得如此合理。 对，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不怕慢就怕站啊。 嗯，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包括好人马大姐都在问一个问题，因为半年没更新我们公众号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内容了，今天写了一篇猜猜明年的女主持人都是谁。 哎， 王哥这个好人马大姐就问，王哥是个好姑娘，这个单纯直爽挺可爱的，她不在大城小市了吗？呀，我那样就太可惜了， 赶紧再发一张我的照片啊。 肯定明年 啊王哥会在的，对吧？ 对，就我会继续坚守在岗位上，但是我们团队当中会有一人回归。这个已经证据这线索非常明确了，不是新加入，是回归，重磅回归，强势回归。而且说啊，咱微信当中很多朋友 都猜对了。 是这样，因为我们节目也没宣传，后来一直说咱们低调低调再低调，这都还两天就过新年了 啊， 要不然也简单说说。尤其是像王哥哈，这个明年还会有一些新的工作，年轻人他终于可以展翅翱翔了， 终于 可以不用整天说，哎，师傅你怎么怎么着了啊，终于出师了。所以我们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哎呀，但是相信他飞得会更好。不过王哥还是要回到大城小市来上节目。 对，我是继续坚守啊。 对对对对， 大家一查一查前赴后继嘛。 嗯， 别空播呀， 前赴后继。我这一听这个词儿怎么听着又那么不太， 是我还是年轻人，广播当中千万别停，不出声我特紧张。 我们还继续在这儿干着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情。这个刚才说的是谣言，接下来我们说一个谣传很久的事儿，它真的是真的。 谣传很久啊， 就是之前就有小道消息在那儿呢，搁那儿。但是今天出了真的之后呢，是以正视听，在微信朋友圈传了很长时间。2016年猴年的贺岁生肖币， 嗯， 就是那钢镚儿啊，10块钱一个呢。咱都钢镚儿都见过最大面额，现在流通是1块钱的， 嗯， 他那10块钱的， 是吧？ 他生肖啊，里边有这明年什么年？ 猴年 ，哎，这个有猴的图案。 嗯， 央行昨天公告说，这款普通纪念币正面刊中国人民银行，10块钱，背面主景图案是一 个，人家正面不是10块钱三个字，是10元， 10元，对对对，背面的主景图案是一只传统造势，而且装饰造型的猴子，抬手远眺， 说实话，我觉得这造型也不出意外，正儿八经得有一只猴在上面。 抬手远眺，就是我们常说手搭凉棚 啊，就大圣那个望远处。 哎，对，这是正式公布了。 嗯， 收藏爱好者江女士一直在等待着这枚猴年生肖币发行的消息。哎呦，说这个图案比之前网上传那些好看多了。 嗯， 你不知道，这个十月底开始，某宝网就出现了一些商家自己杜撰的2016年生肖币的图案。有什么剪纸风格的、 哦、 也有传统造型的、 哦、 但是你一看那就是 PS 过的， 那叫艺造品。 哎呀，江女士说了，她每年都会收藏贺岁生肖纪念币，等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哎，你送一枚这个跟她属性一样的生肖纪念币、 嗯、 收到的人都非常的高兴、啊、 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你看我跟王哥你送、嗯、送两枚蛇的， 那也得有啊。哎，我出生那年造了蛇的纪念币了吗？我还真是不知道。 那我就更不知道 了。师傅，你属什么的？ 咱俩都属蛇的，不是吗？ 哦，是吧？ 真的吧？ 是吧？ 是，好像是哈。 这算是明着要吗？ 哎呀，行，到蛇年的时候我买几个、 嗯、 啊，咱俩一人分一半。 记着这话啊。 啊，反正10块钱一个嘛，又不贵。 来一打。 这个江女士略感意外的就是刚才说那为什么要来一单儿呢、 啊、 就是2016年生肖纪念币的发行量比往年都大， 这就意味着升值空间不大了。 哎，对，首先量大嘛，人家走的是量 啊， 啊，淘宝的不是什么淘宝，猴年贺岁币的发行量是5亿枚， 那是不少。 人家江女士回忆了一下，2015年年初发行第二轮10元洋币的时候啊，这个发行量只有8000万枚。 嗯， 2014年发行第一轮猴年纪念币的时候，只有1000万枚。 那这一下差了50倍。 对啊，5亿了。2014、2015年可以说是这个钱币市场最火热的一年，纪念币的这个发行是层出不穷，品种众多。面额比较大，数量也比较多，更重要的是兑换机制的改善，很多人都门口排队，排不到也能给你换着。据说呢，央行从2003年起就发行了第一枚羊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嗯， 可以肯定的是，王哥出生那年没有，我出 生那 年更没有， 也没有。 啊、这个目前呢，2004年的首枚猴年贺岁币的市场价格是大概每枚哈， 嗯， 60到70块钱人民币。 涨了， 哎，面额其实当年才1块钱， 嗯， 这不是这个去掉一些突破膨胀因素， 嗯、 身价翻了不少， 那是。 但是我们听说今年这个第二回哈、 嗯， 我们暂且管它叫猴二， 嗯，猴二， 猴二的发行量5亿枚、 嗯， 未来升值幅度恐怕有限啊，毕竟除了羊二。这是生肖币中第二个面值10元的硬币，虽然说发行量大，但是可能明年生肖币的发行量这个更大 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您投资许许人啊，这个糊弄糊弄自己徒弟，给个2-3枚的就可以了，让他请你吃一顿大餐。 可别空手套白狼 啊， 光用言语糊弄不行， 就是 得见实物。 你给你一沓才120块钱，你知道吧？咱俩吃个大连火烧啊，来顿涮羊肉，你100块钱，你请得下来吗？ 也是哈， 对吧？ 还是我师傅神机妙算，这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你没说鸡贼，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我在嘴边上又咽回去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这个不怕慢就怕站、 嗯、 啊，包括坚持贵在坚持。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正小事，那正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那正小事， 那正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小事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不怕慢就怕站哈，以及坚持的话题。迪迪就说了，我们老师上课也不怕慢就怕站，上课的时候讲的挺顺畅的时候，正高兴呢，突然有个学生说话，哎，你怎么上课说话呀、啊？干嘛呢呀？站起来，说了一顿，结果这一停。哎，下边接下来说什么来着？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这思路断了是吧？ 对对对，这不光是老师，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一些这个习惯啊，或者情况。 一被人打岔了之后，就想不起来刚才说到哪儿了。 是，好人马大姐也说，我曾经在2008年考下英语口语初级证书啊，那时候因为，哎呀，老找机会用英语跟别人聊天啊，这个来个简单的英语对话没问题。 嗯， 这不是这几年用的地方少了吗？ 嗯， 对话又该成问题了，看来这不怕慢就怕站啊。 那是花开说啊，减肥不怕每天运动量小啊，坚持就好，就怕是兴趣来了一通是玩命练3分钟热乎、 嗯、 那没用，得坚持才行。 是， 还真是啊，减肥要是一站这一停会反弹的。 反弹你得跟季彤说，他这两天反弹还比较严重呢。 啊，是吗？ 对啊， 这季彤老师还减肥呢。 对对对，你看不出来吧？他反弹呢就超出去减肥之前了。 哦， 实在人说，学生时代喜欢画素描、水彩画，但是上班之后慢慢总是没时间，静不下心来继续画，现在手法有点生疏了，你看看都是有些小小的变化。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对，这猴年哈，那得说说孙大圣啊，是吧？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孙大圣的扮演者啊，著名的这个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张金来先生。 哦，这也是跟猴有关系。 当然了，这个他塑造那大圣形象深入人心啊。 对对对对， 每年寒假暑假你看吧，一开电视机全是他。 你说这个20多年前的电视剧大家还百看不厌。 哎，我当年以为那电视剧100多集呢。 其实没多少集。 其实没多少集啊。最近啊，这张金来先生呢，在他的微博置顶一条辟谣的微博，说呀他被人冒充开 QQ 欺骗粉丝，并且提醒广大粉丝不要上当。原文是这么说的啊，近来有网友告知有人以我的名义开了 QQ 欺骗粉丝。 嗯， 今天啊，在这个他的所谓的那个假的 QQ 上和 QQ 空间啊，看到那人资料和错别字连篇、书写重复的文章啊，在此也告知本人我没有 QQ 号，也没有时间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啊，不要相信这个不敢和大家语音视频交流的骗子。如果有人在那个QQ 上和他联系业务受骗啊，都和我无关。六小龄童呢，也在自己的微博当中置顶了这条信息，更是贴出了好多个网友向他爆料的截屏。有的粉丝啊，加了那个 QQ 为好友，冒充者就全程都跟人说自称是张老师啊，张金来张老师。昨天呢，记者试图添加这个冒充者的 QQ 为好友，无奈啊，这对方就没申请同意。记者呢也看到他的自我介绍当中写着，我是六小龄童张金来。 嗯， 头像使用的也是六小龄童在微博当中发过的一张照片，而 QQ 的个人信息填写的生日也和六小龄童本人吻合，所在地呢是北京朝阳区。 嗯， 而一看 QQ 的使用年龄是零， 新注册的， 哎，新申请的。记者也注意到啊，为了避免被粉丝去认证，他本人呢也特意提醒大家伙儿别大惊小怪，更不要到微博去核实啊。他说，你们不要到我的新浪微博上私信问我有没有 QQ、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在新浪微博上私信问我有没有 QQ， 我也会说没有，这就有错别字啊。这对于粉丝的质疑啊，人家那个假 QQ 上他就说，说我不希望大家伙儿向大家伙公开我有 QQ 号一事儿，反正就是说你要上那儿问我也不会承认，因为这就是我的，反正你对质也没有用。对此呢，记者也致电了六小龄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一切以六小龄童发布的微博为准，不排除使用法律武器维权。 按说孙悟空孙大圣有一个特别牛的这个技能， 火眼金睛啊。 对啊，火眼金睛啊，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妖魔鬼怪。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咱普通的这个网友也好，也得能够分辨出来，但凡管您要钱的都不是真的。 对、 啊、 当年的六耳猕猴也是被一棒打死的、这个估计也跑不了。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您到年底了，诈骗短信呢、诈骗微信特别多，您留神兜里的钱吧。昨天下午2点多钟，不少市民都在朝阳路高井附近看到了一辆648路公交车横在朝阳路的主路上。 是， 我看那照片，你看了吗？ 我看了， 是吧？长长的，关键是大公共的那通道车啊， 后边堵得一塌糊涂。 是，占据了主路几乎所有的车道，这是车道横那儿了。目击者赵先生说自己在事发附近的这个高层建筑上就看到这648路公交车行驶在最外侧车道，准备进入朝阳路这个高井公交站，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向这个快车道方向冲过去了。越过隔离和这个绿化隔离带，开到了快速公交专用路上，然后呢又撞坏了快速车道中间的这个铁隔离栏，横在了快速路上。事发之后，市民王女士看到朝阳路东向西方向，因为它垂直横在那马路上，哎呀，当时主路就全被他占了啊，只能有一些摩托车呀、电动自行车啊能从这儿走 过去。 哎，路段是一度非常拥堵，后来自己也绕过去了，一看公交车受损严重啊。前挡风玻璃全碎了，车头也碎了，车辆把主路中间的护栏给撞倒40-50米。王女士也看见现场还有急救车，但是呢还行，没什么人受伤。现场呢有救援车正在试图把这公交车给拖走。据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午的2点15分，这辆车突然间失控，哎呀，造成了车辆受损，车内呢有一名乘客 这个磕碰伤，目前这个事故呢正在由朝阳交通支队正在调查。 哇，这场景确实还挺震撼人心，看起来像拍电影一样，没想到是活生生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注意安全哈，这个大公共车上的这个车更不能开得更快一些。咱们年底了哈，不管路况如何，咱们还是小心驾驶。 最近呢，刚刚生完二孩的王女士接到了冒充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啊， 说以发放二孩补贴为理由诈骗王女士20000块钱。 不是，这还有补贴呢？ 诈骗嘛。最近啊，王女士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民政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就说啊，您生完第二孩啊，国家呢将会发放相应的补贴，这个将近10000块钱呢。王女士呢也向对方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对方就说。王女士，您的银行卡出了问题，您得需要配合操作才能领到这笔钱。对方听出了王女士有些疑虑啊，这怎么不配合呀？于是就说出了王女士的基本信息来打消王女士的疑虑，像什么他们家孩子的出生日期呀、姓名啊等一些情况。王女士一听啊，连这都知道，那应该是这个正儿八经的工作人员啊，于是就相信了对方的身份。随后啊，王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在 ATM 机上汇款20000多块钱。那不用想啊，这肯定是被骗了。 是。 北京警方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政府部门发放补贴不会要求市民在自己的银行卡内的资金啊汇入所谓的官方账户和安全账户内，凡是有这样要求的全都是电信诈骗。 全是诈骗啊，其实这些骗子挺可恶的啊。这个您联想一下，这个是妇产医院新生的二孩啊，现在二孩火 啊。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说，这个人啊家里人去世之后收到这样的这个诈骗短信 补贴啊， 也是补贴。你说两头啊，生和死他都骗，他知道这个啊，这个有的时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嘛。 所以说啊，还要说不仅在法律的底线之下，还要敬畏生命，是吧？有些事昧着自己良心干不合适， 相当不合适，触犯法律就得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朝阳区双桥中路附近，哎，这地儿你熟吗？ 哎，我们家离我们家不远。 嗨，应该离你们学校不远啊。双桥中路附近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哎， 门脸不大，吸引着很多老年人乐此不疲的来这儿治疗或者购买一些保健品。张先生的父母呢住在双桥中路附近，二老啊今年已经70岁了。张先生说，从2-3年前开始，父母就成了这家店的常客。一开始是各种保健器材，什么磁石床垫、按摩仪啊。张先生的父母退休工资不高，老两口平时也很节俭。当然在养生保健上那是非常舍得花钱。其实我知道很多老两口啊，这老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哎呦，自己辛苦一辈子了，得对自己好点， 是 这个吃啊喝呀、都不如自己的这个寿命长点好，对吧？但是买这个一磁石床垫，你知道一张得多少钱？ 多少钱？ 10000多块钱。 哟， 俩老人，嘿，这张先生说跟我们都没商量，直接就往家里边搬，不让买，还跟家里人怄气， 真是出手还挺阔绰啊！ 估计之前肯定受到一些说法啊，你们家子女不让你买就是不孝顺的。 哦、 让张先生担心的是，近来二老又迷上了一款名为韩国松针浓缩抽出液的保健品。 这又是什么呀？ 每盒先说多少钱啊？一盒1000多块钱，这已经吃了大半了啊！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家保健品专卖店，店面呢不起眼儿。记者推开这个玻璃门，看见啊，有一个老人正在使用这个足底按摩器呢。店老板是一对夫妻两口子，当他们得知记者想买这个保健仪器的时候，表示你先来试试然后再买。 哦，还可以试用。 对，你记者环顾一四周，没发现有营业执照啊，只有一个简陋的柜台和几把椅子。在屋子里边铺着石头垫子的床上还坐着一名老人，还向记者热情打招呼呢，可管用了，快来试试吧。 啊，这还有其他的大爷大妈。 这是大爷大妈还是托？ 那就不知道了。 张先生就跟记者诉苦说，我在网上根本查不着这东西的来历，吃着能让人放心吗？父母听不进去啊，就劝，这家里边劝半天也不行，只要家里人一开口，俩老人就开始发火。现在啊，买回来的保健品已经吃掉大半盒了。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注意到，来店里边的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这个老年人。哎呀，这个店老板也坦言啊，说这个光顾店里边的几乎都是住在附近的老人。 张先生对此也很无奈，你说老人本身就没什么钱，平时买个菜因为一毛钱两毛钱还跟那个菜贩子那磨半天嘴鼻子呢。 是啊， 但是买保健品的问题上就吃了个迷魂药一样，大把大把往里扔钱，你说万一要是吃下去有害的东西，这不是太坑人了吗？ 而且啊，这越是这样的态度，这孩子跟家长、 哎、 就跟家长跟老人说这事儿的时候，越容易引发双方的焦虑和矛盾，反而听不进去。 这也希望有关部门啊，这个该监管的监管，有些是能卖，有些没执照的不能卖， 对 吧？兜里的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挣下来的，您不能为了骗子给他们做了贡献。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还得提醒大家一下哈，这个今天是周三，又会有我们的非遗的小内容，所以在非遗之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的节目内容啊。 对， 你看有很多人说，张辉说刚学车那会儿、 嗯、 经常有老司机说平稳驾驶比那钻来钻去这个慢不了多少，钻来钻去还能造成事故啊，欲速则不达，所以呢用不怕慢就怕站来比喻非常贴切。 对，所以说并线要谨慎嘛哈、 哎呀， 能在一条车道上开的时候咱就不频繁并线。 是， 对，有的时候不是信不过您的那个开、 嗯、 驾车技术，有的时候您边上那个万一要躲闪不及呢。对 呀、 啊、 对 吧。 那和牙说了，哎呦，这个坚持听大城小事，晚上睡前还特意去下载一段听一遍啊、嗯、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这是夸咱们吗？ 算吧 算吧还说能梦到这个倾城的王哥啊，这还真是王哥，你见过他长什么样是吧？ 这梦完了之后别做噩梦就行 有照片。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就是这个非遗时光 啊， 欢迎您在非遗时光之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中吹风车转，车转醒福来，顶一阔福，谁玩风车谁发财。 北京的春节庙会一定少不了这样的画面，年幼的孩子骑在大人的肩膀上，一手举着彩色的风车，一手攥着冰糖葫芦，迎着风，风车嘎啦嘎啦作响，这清脆的声音就成为迎接春天的响声。 嚯，您这个高粱杆这得有多少 斤？哎，好几百斤。 虽然现在距离猴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是通州风车王梁俊的家里一进门就堆满了高粱杆。 做春节庙会的准备，那每年挺热闹的，人挺多。 每年属于您的春节基本上从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春风车制作现在准备泥，搓泥鼓，这都得夏天做。 从夏天就开始了。 对啊，到这会儿高粱杆也瘦下来了，切杆我不需要什么温度。 别看说大家在这个春节上买的一个风车哈，但是其实从夏天您这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风车是一种汉族的民间工艺，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从祖辈起，梁俊的爷爷就在北京的西集镇五新庄村制作风车，到了梁俊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传人了。 风车是上来的没什么发展，这做一轮两轮啊十个轮啊都可以做。像我做这么大的不行，我做最大的风车289个轮，高5米，宽2米4，这么大人怎么拿走？你运输都不好运，这动脑包折叠式的。 因为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梁俊从一名普通的手工艺人转变成为了一名民间艺术家。现在的他即便已经83岁，还在自己亲手制作风车。 待不住，不做多了做少也得手得顾着呢。 您看您今年也就80多岁了哈，有风车伴随了相当于这得 也得够70年了。 也得70年了。 嗯， 做了多少个风车了？ 要说吧得有几万了。 那您现在这个风车是已经手把手都交给儿子了，您觉得这下一代这个到这第四代的传承还能传下去吗？ 能传，他比我手好，老伴好，手也巧，两个大学生徒弟，也甭管做好多赖得传承下去，不是光就可以做了，看着是为什么全有讲究，你得有意义，那渗透了。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 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的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6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聚焦社会热点，关注百姓民生， 汇集多方智慧，民主议政建言。 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8千赫，调频幺。